分清醒，旅行做自己，阳光在绚丽，晒干了迟疑，雨落下不停，用全身之力，我明天要往哪里，停在哪里，目的地是想见你。 总不能再见你好吗？